魏晨和包子入侵这前后脚的来了消息，加上又是四月一号这么一个别致的日子，顿时让叶修疑心大起。不过回头又看了一下，魏晨是问地址准备自己过来，怎么看也不像是愚人节的圈套，难不成这家伙会以为这里会给他举办个欢迎仪式，然后他却不来放大家鸽子？虽然魏晨很没下线，但这么没脑子真不至于。再看包子入侵这边，疑虑就多多了。这家伙前些天当机立断就去买票了，到了今天突然再来消息，就说在火车上了，中间隔了这么几天，这实在有些不符合人之常情。可是又转念想一下，这包子入侵本来就不符合人之常情，用人之常情去推断才是非常错误的。于是叶修才有此一问，问包子入侵这几天没消息是忙啥呢？ 哎，真没办法。 包子入侵的消息回得不算快，从 QQ 显示上来看，包子入侵用的是手机登录，手机按键限制了他手速的发展。 票啊，其实我当天就买上了，结果我一帮朋友听说我要去当职业选手了，就说要给我践行，然后今天见，明天见，后天还要见，一连见了好几天，见来见去的，我的票也一改再改，最后就改到现在了。 那真是辛苦你了。叶修说着。 还好还好，不过我现在马上就到了啊。老大，我去哪里啊？ 包子入侵问着。叶修一看也是一个主动问怎么走的，这就也不像是愚人圈套了，于是和魏琛一样待遇，直接报上了地址。 能找到吗？ 叶修发完地址问包子入侵。 放心吧。 找不到打这个电话。 叶修把陈果的手机号又丢给了包子入侵。 我觉得我用到这电话的可能性绝对是零。 希望吧。 给了两人先后留了地址后，叶修去找了陈果，告诉他这两个消息。结果陈果却是一脸戒备的表情，上下打量了叶修足足有数秒钟，然后问了一句： 真的假的？ 叶修无奈，这个特别的日子总是需要这样的谨慎，叶修只好拿出最严肃的表情说： 是真的。再说你想想，就算要过愚人节，拿这个当愚人手段会不会太无趣了些？ 陈果一听非但没有释然，反倒是更加戒备的表情，很有些紧张地问道： 那你准备怎么样？多大了还愚人节？ 叶修留下了个不屑的表情，自顾自地点了根烟就走了。说起来这愚人节的一般玩笑，陈果倒也不惧。一早上唐柔还有其他人来上班的网管都有和他开过点小玩笑，一般人自然不会太没有分寸。不过眼下这位大神在网游里折腾起来那血雨腥风的模样，陈果倒真有些怕他搞出个没下线的愚人节玩笑。此时看到叶修就这么不屑一顾地鄙视了他一下后走了，陈果非但没生气，相反倒是觉得挺踏实。随后一天就是按部就班的过，愚人节而已嘛，也不是什么大日子，荣耀网游也没有给这个节日准备什么特殊的活动。倒是职业圈这边今天正赶上有比赛，而且到了四月初已经是职业圈的冲刺阶段了。职业联赛通常是单周单赛，遇一些节日或者特殊情况时自有调整安排，通常一赛季是从当年的八月中旬开始到次年的五月上旬结束，而后五月的中下旬就是整个赛季最高潮的季后赛部分，由联赛排名前八的队伍进行淘汰赛，拼夺唯一的一个总冠军名额。所以从进入每年的四月开始就已经是常规赛的最后几场收尾赛，一些成绩极其突出或者极其糟糕的队伍甚至都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基本定局。 比如这第八赛季四月一号正赶上周六，是一个比赛日，当月一共有五个周六，五场比赛，进了五月还有两场，七场比赛，是第八赛季常规赛的全部了。进了四月还有七场，这比以往赛季还要略多了一点，通常进了四月都已只剩五六场比赛了。赛季走到这阶段，一些情况已成定局，比如蓝雨、轮回、微草、霸图这四支战队的积分领袖群轮已经稳进季后赛，余后七场就是拼出个名次。从目前走势来看，轮回公会在全明星赛后持续发力，已经超越微草冲杀到了第二，余下七轮比赛看来他们是很有劲头，是要和蓝雨一争这个常规赛第一的名头了。只不过比较遗憾的是，余下七轮比赛中已经没有了轮回和蓝雨的直接较量，少了一大看点。说实话，这种早早确定优势的情况对队伍而言是省心省力，但对联盟来说却并不太欢迎。荣耀圈中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把这种情况命名为杀死比赛，因为在余下的七轮，这四家战队因为已经确保了季后赛的席位，所以多少有些失去悬念，造成他们比赛看点的下降。而这四家又无一不是联盟中最吸引眼球的人气强队，他们的比赛失去悬念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整个联盟的票房和转播收视率下降。这不，到了这阶段，连媒体报道的重点都已经不好再在这几支人气强队上转圈了，改为报道争夺余下四席的其他战队，烟雨、虚空、呼啸、301、雷霆、百花、黄蜂。这七支战队是目前媒体报道的焦点，也是目前冲击季后赛最后四席并不只停留在理论可能的七支队伍。目前来看，烟雨和虚空的两支战队的位置已经比较巩固，充分掌握着主动。呼啸301两队压力巨大，后面三队想要上位势必都会踩着他们的尸体。雷霆战队虽然目前位处第九，暂时没杀进季后赛席位，但余下七轮的赛程却是七队中最为容易的，目前看好他们进入季后赛的人极多。百花战队在张家乐退役之前，别说季后赛了，总决赛他们都是常客，只可惜这赛季部署被打乱，成绩一直不稳定，在季后赛席位的门口来回徘徊着，此时眼看着很有可能要掉队，可是让粉丝们焦急万分。黄蜂战队则是七队中形势最不利的，不但名次最后，而且赛程坎坷。只不过在四支强队已经确实了季后赛名次的情况下，所谓坎坷的赛程却极有可能有些变数。坎坷是因为他要遇强队，但强队现在席位确定，比赛态度上就有可能比较松懈，很有可能最终反倒是成全了黄蜂。七支战队形势上的各种利弊被各种专家媒体粉丝玩家分析着，但是在今天这个略有些特别的日子，冲上报道头条的却不是他们。愚人节荣耀头条，家世出局。这是不是愚人节的玩笑？没错，持续糟糕状态得不到改良的家世，在上轮联赛过后重新回到了出局区的边缘，位处倒数第三的他们积分只比倒数第二的明清战队高一分。一分，家世战队很有可能在今天的这一轮比赛之后再度跳出出局区的深渊，而且以他们目前的士气状况，再跳下去还能不能回来真的很成问题。 媒体和粉丝对嘉实的批评已经持续了有一个月，嘉实战队方面也是一次又一次的表态，但是一切都没有用，嘉实战队的成绩依然火箭般的坠落着。单人赛、组队擂台赛，偶尔还有闪光，但在团队赛上，整整一个三月，嘉实一次胜利都没有赢得过。恶心的眼下让粉丝们无限怀念华丽的过去，于是已退役的老队长叶秋被人们一再提起。如果叶秋还会如何如何，这种伪命题总是在这种时候特别的让人津津乐道。很多人都会很愉快地忘记，当叶秋带队表现不佳时，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如果没有叶秋会怎样怎样的人们也是他们。上了头条的嘉实战队当然也成了本轮的焦点赛事，于是在星星网吧，本着平常心转播比赛的陈果，像之前某次一样，在嘉实是焦点时同样没有有意去避开。这一晚网吧里安排了嘉实的比赛。经历了这么一段时间，星星网吧已经消化了不固定转播嘉实比赛的影响，渐渐周末转播又恢复了热闹。 H 市是以嘉实粉丝为多，但这绝对不会是全部，哪怕就是在嘉实俱乐部的周边一带，也不可能真成了嘉实纯粹的天下。那些有别的支持队的，或是比较中立，只是想看精彩比赛，想看大牌战队的，星星网吧现在的转播却是很合他们的胃口，让他们很乐于在周末来消费一下。只不过没有了共同的支持和期待，一起围观比赛的气氛终究还是比不上以前那样热血。然而即便是这样，对于一些没见过这样网吧的家伙来说，却依然是相当不可思议的存在。 怎么回事？这是有人要砸场子吗？ 一个一头长发挡了半边面容，从露出的另一半看来很有些卖相的青年，此时站到了星星网吧的门口，手握着手机，和星星网吧的招牌很是认真地对照了一番后，迈步进门。结果黑压压的一片人群，立即让他发生了如此的感慨。但显然，对于砸场子什么的，他没有产生丝毫畏惧，很从容地来到收银台前，酷酷地一甩长发，张了口正要说话，突然停下又去翻手机，一边朝收银小妹招呼了一声：“ 等一下啊，我忘词了。”